很深了。欢迎你来到十点大陆机的直播间，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来自于周准，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每次听到我们青年广播做的这个春节公益片花的时候，就觉得年越来越近了哈。但是大家都觉得最近北京的路很堵，是不是大家都在返乡的途中？有些人已经离开了北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的朋友还在北京打拼。那天跟朋友聊天说，你什么时候回家呀？他们说我要2月14号才回去。我说日子不错。他说哎呀，一个人就不过那个节日了。年越来越近了啊，明天好像就是小年了啊。小年要干嘛呢？你自己去做决定。有些时候生活是非常平淡的，平淡里带着一些惊喜的到来。如果你是一个特别张开怀抱迎接生活的人，那你活的每一天都非常的快乐。那如果你是一个非常担心又有点矜持或者敞不开心扉的人的话，那你就有一点点面对困难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些变故打击变化，你都会束手无策。今天晚上周准跟亲爱的朋友们一起来就说说突如其来这四个字，是一个词，你可以后面加突如其来的什么。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突如其来的爱情是不是很美好了？突如其来的变化，突如其来的相遇，突如其来的分别，突如其来的加薪，突如其来的奖金，等等等等的突如其来，你可以随意的添加最后那个关键词。其实突如其来就是没有防备，防不胜防的感觉，是吗？我们今天晚上拥有一个小时的时间来说一说突如其来。如果你想跟我一起聊天，这个夜晚想找人说说话，你也可以倾诉，你也可以倾听，我们彼此是朋友。如果是这样一个界定的话，你可以用好多方式找到我的。除了你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建外大街14号找我之外呢，我们面对面 face to face 之外，你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这里有非常多的朋友，每天的节目都在这里可以视频看到。关注了这个账号之后，点击左下角的视频，你就可以看到我了。你好，你可以看到我的。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花椒，打开这个花椒的 APP， 搜索活力982，我现在就在直播当中。所有进场的朋友，谢谢你们，也谢谢你们关注我，点赞、分享和爱心的礼物。第三种和第四种是我个人的联络方式。第一种就是你可以关注我的个人微信公众账号“准时达陆机”，很好找啊。这个头像呢，就是屏幕当中出现的这个头像，只不过我把“十点达陆机”的这个字 P 掉了，就是我这张照片。大家说你的眼睛是不是很痛？是啊，被风灼伤的痛啊。还有一种就是你可以到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就是我了，随时可以跟我聊天。关于突如其来，你有没有防备？如果你没有防备，突如其来的一些挑战，你有没有方法去解决应对？一会儿我们好好想一想。作为一个聊天的节目，有 topic 有话题的节目，当然还有很多精彩的音乐的部分。那今天晚上第一位上场的助演歌手他是谁呢？有请许茹芸。我们老说失去啊，失去也是一种感觉。失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有点落寞，落寞了就想再拥有。希望你用心去找到那个重新开始的理由。 回忆是我们最美丽的东西，它也回忆是到老都陪伴的事情，不要变成你给我的纪念品。如今我们各自有很多事情，工作 抽掉没有关系，失去了爱你的权利，失去了相爱的结局，失去了想你的勇气，失去你的我来不及，来不及告诉你我爱你，像这样忘记你不容易，我愿意用全部交换你，只是我又失去我自己。 徐若云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唱情歌的女歌手啊，她有非常好的学历和优秀的音乐的功底，而且弹了一手好钢琴。大家熟悉她一般都是那些非常缠绵的情歌，比如说 The City is so empty 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送给大家这首很少在节目当中放的歌曲，叫做失去，也好好听听徐若云的唱腔哦。 失去了想你的勇气，失去你的我来不及，来不及告诉你我爱你，像这样忘记你不容易，我愿意用全部告诉你我爱你，像这样忘记你不容易，我愿意用全部交换你，只是我又失去我自己，回忆是我们最美丽的东西，它也最容易让我笑着想你。回忆是到老都陪伴的事情，不要变成你给我的纪念品。 好听的歌声，名字叫做《失去》。这个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戴上耳机，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它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 To be a better man。 辑 To Be a Better Man， 欢迎各位的光临和加入。这是一个崭新的节目，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在这一个多月的深夜聊天的环境当中，结识了很多的新朋友。其实也是一种习惯哈，比如说有些人没有来，或有人新加入，你就会觉得一种突如其来的幸福感哈。有时候我在想，一个人在直播间这样说话，这个城市有多少人在听我的节目，通过视频在看我的节目。现在广播变得很有趣了。以前我们这个广播的时候，直播的时候，眼前会有一个短信平台的一个大屏幕，我们可以看到所有朋友的留言。其实这个短信平台已经消失很久了，这是突如其来的一个变化。反而进来的突如其来的是直播间五个摄像头对着我，你看是不是五个摄像头都要对着我，很有趣的广播的变化。这种突如其来是好的突如其来，对吗？我们很怀念那个短信平台，迎接我们的是新的视频的网络。生活在变化，我们每个人都要不停地去学习进步，不能止步不前。刚刚举了很多的例子哈，关于夜晚的这个感觉，我们要慢慢的来讲，慢慢来说。突如其来的，先说突如其来的幸福的那一半，就是爱情忽然之间就突如其来了，你会觉得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他呢？其实我们用心想一想，这些所有的突如其来都不是偶然的。也许你这段时间特别注重自己的修为，也许你是一个人的时候特别注重你外在的装束，所有的朋友见到你都会觉得哇，他每天都对自己非常的认真，面孔上笑容上永远绽放着美丽的容颜，那这个吸引力是非常独到的。而且在这个你所谓打引号目中无人的专注工作学习的时候，你的身边有很多双眼睛在看着你，对不对？看着你就有可能制造一些相爱的机会，相遇的机会。这些突如其来其实都是蓄谋已久，没错吧？刚刚看到了我的好朋友简妮来到了直播间，欢迎简妮，也谢谢大家关注我，分享我的十点大陆记的视频这样一个直播。所有在收音机前那段的朋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不用跟你们客气。你可以通过微信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大陆记，可以通过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也可以通过关注新浪微博我的名字周大准随时 online。谢谢执念简妮，你好，你在上海还好吗？其实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都有我的听众，我这句话说起来好像觉得哇你好高调，全世界真的突如其来的一些惊喜有很多。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里每天都有很多的朋友给我留言，有些朋友在国外读书，有的朋友在我刚刚进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时候就听我的节目，现在已经在外边结婚了，移民了，是不是很好玩？很多的朋友都会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适应那些突如其来的变化和突如其来的感伤、想念等等这些内容，这是一种进步，也是一种眼界的开阔。我也要适应这种变化，以前我从来不会在直播间注意自己的形象，梳自己的头发，看看自己的眼 No 都不会，现在我要注意摄像头那端的你们。总之这是一档走心的认真的晚间情感节目，我是你们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你们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记住我的名字，就这个节目，我的名字叫做周准，这个节目叫做准时打陆机。突如其来的爱情，希望你遇到之后要好好的珍惜，并不是说哎，我这段不错啊，我自己啊每天去健身让自己变得很好看很健康，荷尔蒙爆棚。突如其来的关怀，突如其来的爱意都不是白得的，你要好好的珍惜。当然你要有一定的审美去审视这段突如其来的关心和爱情是不是适合你。如果适合你的话，那要好好抓住它，我要好好的恭喜你。第一首歌刚刚演唱完的是许茹芸情歌的许茹芸，非常好听。接下来这首歌我也执意要送给你，他是谁？他是金粉世家里片尾曲的演唱者三毛先生啊，应该是三宝先生，三毛女士啊，三宝先生非常非常喜欢的音乐人何璐，让他降落。 他没有烟火 在你怀中。 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你进入十点大陆机，不断的结识新朋友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也喜欢这样啊。在这样一个直播的平台当中，在这样一个互联网非常发达的年代，我们需要电台的主持人敞开心扉，以真面目示人。我是这个样子，看到我没有惊喜。对啊，刚刚我看到了简妮送了一个火星，吓了我一跳，是个什么火星的飞行器在屏幕上出现，就上去了。突如其来的火星，谢谢新礼物，谢谢谢谢。这些礼物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很开心，也很惊讶。突如其来的赞许是让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难得的缘分，用话筒用广播让我们彼此认识啊。突如其来的兴奋和感觉是需要你好好的用你的修为去承受它，然后用很多倍的努力去归还它们。对呀，大家都说霸占了整个屏幕 Super Rocket， 厉害了厉害了。刚那个片花叫点一首歌，是不是很多的朋友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每天都有很多的留言，我还是要告诉大家我不能一一回复，因为我也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做。还有我现在知道，我也告诉大家，有的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回复我准子，因为有的时候啊，如果两天我真的时间没有去回复的话，就真的不能回复给你了，只能我在两天真的迅速的回复大家。我以后一定要克服，注意一定要好好的回答每一位朋友的留言，做你们的真正的随时在线的朋友。可是你们看我的黑眼圈是不是也随时在线，因为什么？因为广播，因为爱。好了，这首歌是听众点播的，非常非常厉害的孙楠先生，曾经采访过孙楠，也在电梯里碰到过孙楠，也跟他吃过一次饭。孙楠真的是典型的北方汉子，有一副好嗓子，直率。这首歌叫做《燃烧》，希望这首歌你听完之后，冬天，你的胸中有一团小小的火焰在燃烧。不光是分离的燃烧，也有相聚相爱的燃烧。有请孙楠。 你不在我心里，让我有心跳，忘了你我就活不了。时间的刀在他把记忆切断那一秒，却没有带走爱附赠的烦恼。爱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时间很早，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心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因为火早已不灭了，怎么一见你又背后会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一逃不掉。

有一个需求，有一个收听的习惯，你可以躺在舒适的床上啊，你点一杯红酒也好，你用什么样的方式 anyway， 你可以舒舒服服的听一个人的声音，听听歌曲，是我想送给你的礼物。很多的朋友在花椒说，哎呀，我的手机没电了，我有很多的事情去处理，要先走了，谢谢你来看我。我也会在你出门的时候向你道别，一路上小心，去做你要做的事情吧。有一位朋友在节目当中说，有时候会在节目当中看到很多的 MTV， 因为现在的 MV 呢，我要去甄选。大家是不是有去唱 K 的这样一个习惯？在以前的 KTV， 所有的那些 KTV 的画面还有拍摄的这样一个感觉，真的是没有现在发片的歌手拍的 MV 要好。比如说你就可以看看李荣浩先生，所有的 MV 都非常的好， 1080p 很高清，内容也很丰富。那不止一位朋友说喜欢张惠妹，一定要再一次在节目当中看一看这个 MTV， 因为这个 MTV 的女主角是 Selena 去扮演的，因为 Selena 她有一段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哈，也是一个事故了，但是她也依然美丽。突如其来的爱情当中有那种突如其来的消息，比如说你在城市当中工作、学习、生活，把自己的时间填得很满，就害怕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就害怕看到他的照片，就害怕经过你们曾经走过的街，但突然一首歌曲，一个旋律，你就想起了他，而且连名带姓全部都来了。偷故事的人是他的专辑的名字，这首歌叫做连名带姓，阿妹，张惠妹。这个 MTV 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的十点大陆记，希望有生之年再遇见他的时候，你们会相视一笑。也谢谢周杰伦为这首歌曲谱曲。 2007年那一首定情曲的前奏，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不成头，早放手。你怎么像标本杵在我心里头，后来的那几个又没做错什么，他们口中自私的我犯了偷窃时间的错，复制贴上你的爱也很精彩的， 所以出现的时候那种勾勒的情绪会在松间滑落，你松是松木的松，你知道那个琴弦需要用松木去划它，让它更加的舒适吗？其实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个人不愿提起，但是你永远记得他。 算不清多少个跨年也一起过，要是依然念念不忘，太 来自于张惠妹，谢谢周杰伦先生。在那个80年代所有的音乐人当中，周杰伦先生对于词曲的创作，特别是旋律的把握和掌握以及情绪的勾勒，是第一名的，在我心中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啊。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请相信，也请记得，你的言行里藏着读过的书，走过的路，爱过的人。十点打路机，北京粤语录。 突然我又想起你的脸，突然我又想起你当天的叮咛，明明灭灭星光的夜里，恍恍惚惚我又看见你的脸。 连名带姓，这个 MV 非常的优质，现在的拍摄手段越来越多了。以前张国立先生还拍过 MTV 呢，是吧？很有意思。那时候的 MV 很简单，两个男女主角，要么在竹林当中，要么在假山假水的小花园里，然后配上每一个字，就是一首 MTV。 时间过得很快，现在的 MTV 全是故事，以至于每一个看的人他对这个故事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有位朋友叫做安安，是我们的老朋友，在花椒的用户，他说这个 MTV 是在讲办公室恋情吗？他们肯定在这个地方相识过，用时光错位的这样一个交错拍摄手段，就是我们说的蒙太奇嘛。当再次见到他，再次想起他的时候，心里有七番八番的这种情绪在翻滚。如果有一个连名带姓的人，你一直都放他在心里，就放他在心里吧。如果实在是因为落寞，是因为太想念，就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深情地想他一次。有的朋友说，如果能够长睡不起，也是一种幸福。我觉得长睡不起不行。因为这个世界是需要阳光的，是需要微笑的。我希望呢，如果真是有冬眠的模式，特别是在北方寒冷的冬季生活的朋友，这个突如其来的犒赏，我们一个键进入冬眠模式，我们 不需要喝水，不需要吃饭，不需要谈情说爱，不需要担心他，不需要照顾别人，也没有那么多的想念和惦记，该多好。欢迎所有陆续进场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刚刚有一位朋友叫做二丫，中间给自我忘掉了，是小花花椒的朋友，但我这是干嘛呢？我上班呢，我在上班呢。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直播间，欢迎你的光临，欢迎所有好朋友的光临。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好朋友。其实在每个周末的时候，大家都会享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关于声光电的一些非常好的电视节目的反馈。有一个节目叫我是歌手，办了很多季了啊。这一季有一位歌手呢，也是参加了两次之后就离开了这个舞台。但是李晓东先生呢，其实在那个校园民谣飘飘的年代，像小柯呀、老狼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高晓松啊，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啊。他在现场第一首歌就唱了一首《后来》啊，这后来是日本作曲家的作品，后来被刘若英翻唱。但是再听上去啊，后来李晓东带来的版本真的有一种突如其来的男子的味道啊，说不上是什么味道。但是你仔细听听，他从慢慢的讲述到情感的最后的爆发，到最后的收敛，就是男人的一段路。这段路不好走，两鬓都斑白了。 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那时候的爱情为什么就能那样简单，而又是为什么人年少时一定要让深爱的人受伤。在这相思的深夜里，你是否一样也在静静追悔肝肠。是我们呢不那么倔强，现在也不那么遗憾，你都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 一开始听李晓东先生的演唱是那种缓缓的代入感，到了最后中段副歌的时候，一下子情感完全迸发，要好好听听他其中的处理手段。 你又如何回忆我，带着笑或是很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再。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就不在。 之后呢，很多的听友和朋友也在评论李晓东先生的唱腔是不是适合这样的处理哈、啊？其实每一个歌手在舞台上呢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我们作为旁观者哈、啊，那些突如其来的评价也好，想象也好，都是你自己主观的去评价的。如果换是你，那么多年没有在舞台上媒体上出现的一个那么热爱唱歌的人，难免会有爆发的那一刻，那一刻好像是向过去那些年说一声辛苦了。希望李晓东先生啊，也非常非常好的一位人，希望在他所有的出场的那个瞬间，还是那种平心静气的非常写意的唱每一段旋律，让那些突如其来的感动随着慢慢的一句一句的交代清楚的给每一个听的人。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十点答录机，夜已深，来到22:52的50秒钟。这个声音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今天晚上呢，陪着大家一起聊天的我呢，跟大家来互相说的话题是突如其来。如果突如其来的是你无法解决的事情，你也要好好的去想办法撑住它，担住它。其实我们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那样的弹簧的东西，就是我们很放松的时候这个弹簧不会出现，比如说我们出去度假的时候，在海边的时候你就非常的放松啊，整个人非常的瘫软啊，在沙发上，在沙滩上，你喝着果汁，听着自己的音乐，晒着太阳，或者看一本书，都非常的舒适。真的有些朋友你发现没有，在逆境当中，在困境里，你的反弹能力极强，因为你本能的意识到只有你自己解决这个问题，你才放心，因为没有人可以真正的帮你一把的时候，你才有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说你会被自己突如其来的勇气吓到，有没有？有一个电影我没有看过，但是书籍我看过大概一半，也没有全部看完，叫做《悲惨世界》，雨果先生的作品，雨果的作品。休格兰特他是金刚狼对吗？金刚狼哦，但是他的演唱却非常的动听，就像一个江湖的高手在话剧的舞台上用一支非常简单的麦克风唱出了 Sudden 这首歌。忽然 Suddenly 是什么感觉呢？那种感觉就是我承受了那么多，我再回到这个世界里，忽然之间我该如何去生活和面对爱情的到来。 Suddenly you're here, Suddenly it starts, Can two anxious heartsBeat as one. Yesterday I was alone, today you are beside me. Something still unclear, something not yet here, has begun. Suddenly the world seems a different place, somehow full of grace, full of light. How was I to know that so much hope was held inside me? What is past is gone. Now we journey on through the night. How was I to know at last that happiness can come so fast? Trusting me the way you do, I'm so afraid of failing you. Just a child who cannot know that danger follows where I go. There are shadows everywhere and memories I cannot share. Never more alone, never more apart. You have warmed my heart like the sun. You have brought the gift of life and love so long denied me. Suddenly I see what I could not see. Something suddenly has begun. 我非常喜欢歌词里的其中这句叫做你带来生活的礼物。爱如此久的拒绝我，突然我看见我看不见的那些，有些事情突然发生。Suddenly， 谢谢休杰克曼这个硬汉的柔情的演唱。你发现没有，演戏好的人唱歌也很好，对不对？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只要是真情的表达，每一个细节用心去表达，你就会觉得它是震撼人心的。这个话题我选的时候突然就会想到这首歌曲。某位女士也现在很幸福，对不对？兜兜转转的那么些年，又回到了她初恋的身边。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谢谢所有进场的朋友，不管你是只是来听不留言，还你就是一个 rabbit 机器人都无所谓，我真心真意奉献给你晚上的一个小时时光，希望你记得十点打路机。晚安亲爱的，拜拜。 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是真的